6月14日星期三嘅苏动音乐。 话咁快嚟到星期三啦，已经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访问系将会有马天佑嘅出现， 介绍《手指指》呢首歌。但系个重点除咗新歌之外，我觉得最正系佢 share 咗我哋即系两首派台嗰中间。 系 佢嚟上次第 N 次初恋，应该好似两三个月， 差唔多啦，三个月到啦。 有好多好美好嘅事情喺佢身上发生咗， 好劲啊！佢嗰啲又系吸引力法则好神奇，佢不停咁样谂咧，喺短时间内，哇，好似嗰啲咧。sell 人嚟听讲座嗰啲，短时间之内佢就已经实现到佢嘅理想咁样。 究竟如果你都想实现理想嘅话，就记得要听住一阵间六点钟嘅访问啦。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咧？咁 系啦，咁啊，转头我哋六点钟就会有马天佑出现啦，讲下佢呢三个月入边发现嘅神奇事情嘅。 系啦，咁啊，今日我想分享一个有趣嘅发现咧，就是、因为最近啊准备紧一个 DJ set 啦，咁啊里边咧。就会牵涉到一啲比较多叫做 pop song 嘅嘢， 即系日日都做紧嗰啲咯。 但系唔系广东歌，系、 okay. 英文歌嚟。 O K O K。 咁咧，我发现原来难，即系有啲被考起嘅，因为对于流行曲呢回事咧，其实如果你唔系一路跟随住嘅话咧。你半途突然之间进入，你系会无从入手嘅， 唔够流行啦，咁就 你可能我对于要明白流行嘅呢件事有一定嘅要求，可能系即系因为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成日都讲啊 top 40 hits 咁样，其实好简单，你去串流平台揿个掣。头四十只呢四十只而家 hit 紧嘅啦，就十冇错噶啦。 系咯，咩叫 pop song 就 系、 是、 就系呢啲好流行啦， 够高啊嘛。 但喺我嘅角度就系、是、你唔即系。你系可以我玩呢隻歌咁，但系你系喺呢一隻歌成为 hit 嘅终点，喺个结果嗰度出现，你冇喺佢成为 build up 成为一个 hit 嘅中间嘅时间点出现咧，嗰、那个感受可能会唔一样啊。 哦，我明白，即系嗰个简单啲、容易理解嘅方式就系、是、只歌 hit 咗之后，你先攞出嚟话佢系 pop song， 咁梗系中啦，系嘛？即系嗰只歌未上榜之前，你唔会知佢系 hit song，你唔知佢系一首 pop song， 系咪咩意思咧？ 又或者你同只歌冇 connection 啦，简单啲讲系。 系。 你冇经历过嗰只歌？ 你想插只 USB 落只歌度啊？咁。 点啊？ 你如果你要 connection 啊嘛，只歌，咁啊插条 USB 或者 开 个 WiFi 咯。即系因为而家太多歌啊，你冇体会到点解呢只歌成为一个 hit song 嘅话咧，你会咁即系点咧？ 哦，即系你睇唔到佢嗰个过程嘅发生。 系啊，你唔知佢点样成为一个 hit song， 你见到已经系个结果啦。 即 系呢个系我呢个过程里面我喺度谂嘅，因为我就侧身边问啲有听外国歌，譬如女朋友都有听啦，问佢哦有冇边啲好 hit 噶，咁跟住佢就讲某啲歌，咁跟住例如佢会讲Miley Cyrus Flower 呢一首歌系 hit 嘅，咁除咗 Miley Cyrus 之外，就是、因为佢有个 back story， 佢点样 hit 就系、是、可能佢有啲好多访问会讲佢个 back story， 个 Flower 去翻嗰间屋系佢嘅。咩前度啊，喺嗰度偷情，跟住佢有隻咁嘅歌，要特登去翻嗰间屋嗰度讲呢个故事，唱呢首歌。 系 咁由呢个 back story 去支持呢一首歌嘅背景故事，然后再加上上网你一 search， 你会揾到好多唔同嘅访问，好立体。 系 知道关于首歌佢 hit， 你明咯？应该系咁讲，就系、是、我如果净系喺一个 list 嗰度睇咧，好表面，你好唔清楚关于一首歌嘅任何嘢。 要咁复杂嘅咩？一首 hit 歌之所以为一首 hit 歌，即系我嘅角度去睇啊吓。 唔系应该话佢成为一首 hit 歌唔需要，但系你要理解佢成为一首 hit 歌同佢有关系，令到你播嗰只歌出嚟有嗰个感觉，我可能我有呢个谂法、哦、即系你唔知道系啊。 因为对于我嚟讲就系好简单啫嘛 ，Ed Sheeran 出歌。 系， 佢一定系 hit 歌啦。 咁呢个系嘅，咁呢一定会嘅。 出歌佢一定系 hit 歌啦，就系咁咯。 都系嘅，都系，但佢又未必每一只都系噶嘛。你又调翻转， 系系。 或者佢系即系你 up 得出嚟 ，Try Proof 啊 ，Harry Styles 啊 ，Sheeran 啊 ，The Weeknd 啊 ，Dua Lipa 啊 ，Ariana Grande 榜上面嗰啲常客，你会见到嘅。系啦，咁样 你见到佢个名，你就知。但其实佢啲歌里边都有分边啲系 hit， 边啲唔 hit 噶嘛。 啊， 系啦，咁呢个亦都呢个就已经抛离咗我头先讲嘅嗰种个人体会啦。呢个。太过复杂少少嘢，当佢一首 hit 歌嘅时候，究竟点解佢会 点解佢会 hit 咧？点解佢会跑出咧？即系譬如 Ed Sheeran 讲旧歌，要你即刻讲一只，大家一定会讲 Shape of You 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 嗱呢个就系 hit song 嘅代表咯。佢有好多歌噶， 但系点解咧？ 系啦。 第二隻可能 bad habit 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啦，你會明㗎嘛，嗰樣嘢啦，係啦。咁嗰種即係譬如跟住 Dua Lipa Physical 可能都係未去到最 hit 啦，但係佢同 Elton John 嗰隻會係啦， Levitating 你會記得啦。 係啦， 即係有呢啲 New Rules 係咪，係啦，即係類似，即係都會有幾隻佢出好多歌㗎，但係點解咁多隻歌偏偏嗰隻 會中呢？會爆呢？ 咁當然可能係計算啦，但係我就對於呢個 hit song 呢個位，我係 易上口咯，即系嗱，成日细个嗰啲概念就系咧，即系我对于 hit song 嘅概念，咩叫 hit song 啊？点解佢会 hit 啊？点解佢会 pop 啊？易上口咯，好记咯个 melody。 系，我觉得都关事嘅，因为呢个佢考虑到就是、哦，你去即系你打啲 app 或者你播歌现场玩一只歌，嗰、那个 hit song 所谓嘅 hit 咧。唔係除咗個熱度嘅 hit 啊，而係你掉出嚟，你要 hit 中嗰啲人，嗰、 哦、 個 hit 都係，我覺得都係一個 hit song。有啲歌你自己覺得好聽，嗰隻歌哇，好正咁樣啦。但係你掉出嚟，可能啲人未聽過嘅。 係， 因為有啲歌咧係牽涉到同温層嘅，例如有一隻歌，我覺得好 hit， 好聽嘅。Cyberpunk 嗰陣時候有一首英文嘅主題曲動畫。 係。 嗰一隻歌 哦， 个歌名我成日都唔记得嘅。 我知你讲边只啦，你讲紧 即系对唔住， 2077嗰只啊嘛 ，Cyberpunk 2077嗰只啊嘛， 系2077嗰只唔知咩 Home， 系我知你讲边只，我知你讲边只，总之听到就会有一段悲伤嘅回忆。 系啦系啦，佢最尾上月球嗰一嘢咧，你系会有。对唔住啊，大家可能你会大家会，我想俾啲听众都知道嗰隻歌啦。咁但係你会知道啊，嗰隻歌嗰期因为嗰个动画好红啦，咁跟住嗰隻歌就叫做好 hit 啦，喺自己 嘅。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 Yeah. Rosa Watson 嘅作品嚟嘅。 咁有几歌名真系好，特别啲咁长嘅歌名。 你呢只系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 呢只系啲难记。 系啊。咁嗰陣時呢隻歌你一基本上起個前奏咧會起雞皮，因為我哋有睇過個作品。但個同溫層嘅意思就係，因為呢一個係喺串流平台，可能佢接觸大眾，即係你冇 subscribe， 你冇睇過，或者你對動畫冇興趣，你可以完全唔理解呢一首歌。 係啊，你唔知嚇邊度嚟㗎，冇聽過嘅咁樣。 所以 hit song 咧冇可能 100%， 但係而家啱啱講嘅 Cyberpunk 呢一首咧，可能中嘅百分比咧會低過頭先講嘅 Assurance 啊、Dua Lipa、One Republic 啊呢啲名，係因為好似已經信心保證啊嘛。 係，絕對係嘅，我都同意嘅。 係啊，咁所以，但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啲歌你會知道影視嘅威力咧，係會令到佢 hit 中嘅機會好大。因為呢個 topic 我同阿攝咗講啦，跟住佢舉一個超級好嘅例子，有一首歌就係 See You Again， 幾年前 Fast and Furious。 我記得啦，Wiz Khalifa 係嘛， 同埋Charlie Puth 啊嘛， 係 It's been a long way I see you again 咁，嗰隻歌係嗰陣時咧好多嘅地方都會聽到，嗰隻歌係 周圍你買衫咧，你去旺角嗰啲鋪頭買衫都聽到 嘅，好誇張嘅， 係啊， 咁首先嗰隻歌真係好似你頭先講一個 pop song 流行曲嘅元素係好易記，你唔會你永遠唔會識得 rap 嗰段嘢㗎，係你淨係永遠就係識得 It's been a long day， 你淨係會知呢一個㗎啫嘛，同埋佢有一啲哼唱嘅部分啦，即係呢啲 好容易記，好容易上口咁樣咯， 係啦。咁再加上，如果你有睇過佢，知道嗰個背景就係嗰段時間的，而且確嗰一集就係Paul Walker 佢過身遺作啦，叫做再加埋呢份歌詞係個威力成咗十啦。係咁就係呢啲嘢，你會明白哦。呢一首歌 hit 有原因，你 connect 到，因為你有睇過嗰套戲， 你 有 知道有背景故 事，你有睇過 Paul Walker 嘅新聞，你知道呢首歌會感動到你咁。系咯，即系我就系讲紧呢啲位咯。即系如果我净系单单喺个 streaming platform 见到呢只歌好红，可能我要听好多次， 你先 同 明， 先至会感觉到呢只歌系值得 hit 咯。 系。 如果唔系，你就系就咁睇，又你讲咩咩咯，你好似有一种。 我个人好肤浅嘅，因为通常我真系睇嗰啲咧串流平台嗰啲 top trending， 跟住然后话俾你听边只歌播放率高咧。即系例如好简单一样嘢。我點樣去判斷一個歌手我唔熟悉，但我知道佢邊隻歌 hit 呢，就係喺串流平台 search 呢個歌手個名，然後你睇佢下面嗰啲 view 數最高嗰首，咁嗰一首就一定係 hit song。 哦，都 係 嘅， 但我唔明嘅，我承認我係唔明點解佢會 hit 嘅，你淨係知道佢 hit 咁解嘅啫。 即係有好多隻 你可能觉得更加好听。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啊、即简单地讲 ,Taylor Swift 咁多首歌你总会觉得有一啲系比起佢最 hit 嗰几首对你嚟讲系特别再正啲呀再值得红啲㗎嘛。但你永远唔会知点解啊点解佢就系呢一首歌会系最多 view 数嘅咧，可能因为好多人同佢一样都俾男朋友出卖过咁样 咯。啊，系啊，系啊， 但我冇俾男朋友出卖过，所以我感受唔到嗰样嘢。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我觉得你会知道啲歌最新边啲 hit， 除咗睇啲流行榜，即系你平时又听开跟开，你先会知嘅。所以如果你问广东歌咧、 啊， 我哋自己就会就好快你一问，我而家 hit 紧边个歌手，你会讲得出系有边一首歌系啦。即係好簡單 ，MC 而家一定係 hit 啦。 係啊。 咁但係你話佢裏邊，你叫你講一首咧，你又會唔同喎。 嚇！ 你唔會係最新嗰首住喎，因為佢未有時間煲啊嘛。 係係 係。即係花海未同埋佢本身嘅切入點都唔係要做一個普通男曲。 一定係反對無效嗰啲㗎啦。 無效啊！小心地滑啊！ 係啊。即係你聽到哇呢、這個古仔又諗起我啲失戀嘅經過啦咁樣。 係啦係啦，咁啊真係全個世界都有地板又諗起即係 office 個廁所嗰個小心地塊牌啊！即係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嘢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流行曲都好。呢、這個 topic 幾有趣，而我覺得電影呢個載體咧係好強，因為佢可以令到你只要睇嗰套戲，你一播呢一首歌咧，你就會好快有畫面擺到喺你面前咯。我覺得呢個係勁嘅， 係啊， 係啊，所以我而家會聽多啲 top 40，我平時好少聽，係同埋因為 EDM 嘅世界 hit song 同埋pop 先嘅 hit song 咧，有時未必一樣嘅。 不過你講嗰樣嘢，我覺得亦都係提出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原來聽嗰、個音樂人嘅訪問咧，聽佢背後嘅一啲古仔啊、創作嘅時候一啲嘅諗法咧，係好緊要，因為你就會開始明多少少啊，點解呢隻歌會帶起咁多共鳴咧？ 當然有一個原因，一啲歌點樣 hit 咧，都好靠一啲串流平台啦，同埋外國咧即電台咧都好緊要嘅，所以咧我哋呢個崗位其實有時係。即系精选一啲歌，希望咧佢会成为 hit song。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咧？吓，你系估下会播边首咧？我觉得 你唔到、啊。 我觉得呢首咧真系我好想极力推介，话俾大家听呢首应该今年其中一首好洗脑，大家应该要识嘅歌。呢首系即系因为你突然之间你唔会知道尹光会出歌，一啲可能系上一个年代，好想俾人知道其实尹光出咗新歌，同埋呢首好洗脑，系成为今年其中一首正嘅歌。 神咁喎。 首啊，真系正啊！但系阿尹光最新排台作品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访华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两人宣布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巴斯是应习近平邀请，昨日起一连四日国事访问中国，亦是他第五次访华。习近平较早时为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昨日在北京和陪同阿巴斯访华的巴勒斯坦外长马勒基会谈，提到中方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支持和谈正确方向，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城规会继续就粉岭高尔夫球场计划兴建公营房屋用地举行聆听会。出席的香港高尔夫球会会长郭永亮表示，理解按租约条款，粉岭旧球场一至八号洞的土地需要在九月交还政府，期望相关用地不要用作兴建房屋。他又回应特首李家超昨日提到，政府乐意将收回的32公顷土地交给赛事需要时使用的说法，表示绝对支持政府有关政策。郭永亮又说，最重要是让城规会和公众人士了解高球赛的运作和配套需求，绝对不是寸土不让，希望以整体利益出发，让国际赛事落户香港。美国国务院表示，仍未决定是否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11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美方声称较早前通知国会计划邀请李家超出席会议是出于出错，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因为美国国会议员非常政治化，打香港牌令美国政府受压。被问到如果情况僵持，国家外交部应否协助处理，叶刘淑仪说，相信国家一直都有为香港争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要求专上院校定期就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教学活动及安排进行检讨和定期作汇报。由各专上院校提供的资料所见，各院校都有按院校定位师资、学科和课程结构等实际情况，提供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和其他学习活动。蔡若莲在立法会大会又说，根据院校报告，相关课程及学习活动得到教学人员和学生的正面评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观景台。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啦，龙尾而家塞到去龙翔道近观景台。

里强的我抑压不发，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都跟你满未来，共你重还唱我过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彼爱，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彼爱，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听过红座星的歌，单曲循环症，坐着车带着个 headphone， 只有自己一个人听着那首自己很喜欢很有感觉的歌，然后发现的车咦，经过一些曾经逗留了很耐时间的地方，有一些过去的画面呢就在脑子里浮现出来，想起以前自己的生活是怎样呢。 车经过校舍转弯驶去告别这一区，那班房有过谁曾互斗嘴，到共我分了句脸嘴。今天转了校舍，看到几对同学像情侣，按习惯了的角度望过去，去问你温柔氹我自居，想到初日溜冰牵过我指尖，分一同雪糕做留念，小片段重播万次都不回厌，多远仍投入爱你不变，即使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上年节日假期谁人说爱没这限期，虽然日离开到达新天地，校园再大仍不惯现在没你宠爱坐隔离，从堂课数算起现在怎么早着，课余那约会再短，都够同座咖啡店看笔记，一面回味校舍中的忆记。小息怎在闹哄也。情节里共对，想到暑假凭小手作送惊喜，即影留两张亦回味，小片段难记住也始终铭记，多远仍回望最爱的你，即使相隔着距离仍然将你记起，上演节日假期谁人说爱没这限期，虽然再大仍不惯现在闷你宠爱坐隔离，从堂课数算起现在怎么陪你，就像仍旧未隔热地还数着，课余那约会再短都够同坐咖啡店看笔记，只愿延续下写中的忆记，每望幸福不想被忘记，又担心再爱仍难敌过远离，距离仍然将你记起，幻想过后假期谁人说爱没这限期，一间虽分开也未舍弃，你还转

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建构者那一丝不舍，一首歌走好。 高志良的新派台歌 总会到， 歌名叫做光之道，是啊，总会到啊，向着那些光行埋去啦。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有些什么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一点光。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漫天这块底但未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草率自知，还是一冲试试，摘去小撮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文字，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莫多来回念，没怯懦，迷路又领我 今日呢位嘉宾，我真系好戥佢开心啊！ 冇错啊，佢上次上嚟访问讲过嘅愿望，终于都实现到啦，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马有志者事竟成。 哇！佢灵活王大仙啊！今日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啊，又埋油，埋天佑嘅。 Hello， 欢迎 嚟啦！系啊，我哋今日送呢一卷啊。真系要慢慢讲 嘅， 嚟噶啦，就系、是、马有志者事竟成啊！ 哇，嗰个字系彩虹噶， 系 啊，因为咧今次食翻手指指你呢首作品咧，即系见到你个手指甲上面搽好多唔同嘅颜色咧，咁就特登衬翻 colorful 啲、缤纷啲、开心啲嘅咁样样。 我啱啱嚟之前咧，转咗我啲指甲做黑色啊。我今朝都仲系彩色， 因为今日个 mood 系咁样系嘛？ 唔系，因为我过几日咧就飞去 Fashion Week 啦， 系 咁我今次男装周就谂住即系 man 啲，所以就 着钻石。 系啊，但系我做紧呢个手指指嘅时候，过程都系 彩色嘅， 冇错。 系，所以咁我哋嘅同事啊，旺角 Carmen 啊，又整咗呢个， 多谢你啊，旺角 Carmen， 系 好靓啊， 系啊。再加上呢一句咧，因为我真系好印象深刻。上次我哋做完访问嘅时候，我唔记得系访问里面啦，定我哋即系做完之后倾偈咧，你话即都有好多嘅唔同舞台，好希望去到， 系 啊，即系特别，我记得你话想喺户外音乐节，跟住所以嗰次我喺你 social media 一见到你有得玩，我系觉得哇 开心， 系我系等你开心，见到哇 吸引力法则， 嗰日吸引力法则到点，你知唔知？嗰个 show 咧系 show 前三日先同我讲，即系先至 confirm 咯， 系。 三日，跟住就话好啦，你有一个十五分钟嘅 set 咁咯，跟住好开心，当然超开心啦，但系都好紧张，因为首先我又冇零经验啦，跟住我要准备好多嘅配套啦，衫啦，所有嘢啦，跟住跳舞啦，即刻排舞啦，三日内做咗超多嘢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啊，超大，好好嘅一个印象。 你第一件事系做啲咩？知道呢个消息之后要 我第一个即刻哇，好多嘢同一时间进行紧，即刻搞个 MMO 啦，个音乐底啦，跟住我谂紧唱咩歌啦，点样排个 run down 啦，跟住就即刻搵衫啦，跟住搵化妆整头啦，跟住 call 排舞老师啦，搵 dancers 啦，系总之全部嘢喺我谂一个钟头内完整晒。 哇， 好啊， 好有啊， 仲要系凌晨一两点嚟嘅，系好夜嘅，超级夜。 是 啊，但是那个成个体验实在太犀利了，好犀利，因为好几千个观众在西九那里，跟住全部我想有九成都未听过，冇啦，我想 9.9% 的人都未听过我唱歌，跟住即是整件事我觉得可以焗住大家听十分钟十五分钟我的表演，我觉得我好荣幸咯。 上台前有冇少少紧张 震 嗰啲咧？ 冇震有冇？但系因为我系好容易紧张，但系我识得揿住自己紧张，就系唔同大家讲，即系唔同任何嘢接触，唔好睇任何嘢，唔好听任何嘢，宁静咁样。咁我就系啦，好安静咁样等我上台嗰刻咯。但系因为我系好容易会嗰个情绪好高涨咧，高涨得嚟唔够稳啊个人，所以我就好 keep 住提醒自己要揿低自己，将到气沉落去。咁但系嗰日都有啲 high 得滞嘅，我觉得少少。而家睇翻，不过 OK， 真系 OK 嘅 ，OK， 但系好开心。 但我想问就系咧，即系终于可以实现到自己一路想做嘅呢件事。其实到成个过程同你最初自己想象入边会做嘅嘢。大概近唔近呢？即係自己會唔會幻想就係、是、啊，我可以有好充足嘅時間，好 elegant 地準備好每一個細節嘅咁樣先上台。但係原來啊， 三日 係啦，三日就要咯、哦，即係會唔會好大差別？ 我對成個表現啦，成個造型啦，成個嘢都我係俾到我好過關嘅，我覺得非常好。我覺得係咁但係我唯一就係我去上去之前咧，我係頭先講，我覺得好大部分觀眾未聽過我啲歌或者唱歌，所以我係好驚個反應好。即系好冷清，因为你始终去 festival， 你睇咁多个单位咧，咁呢个唔睇或者唔掂咧，走去买下酒啊，就做其他嘢咁样，饮下买嘢食咁样，咁就好惊，我就好惊，我好就上嘅时候好惊，点样可以即系除咗表演之外，都可以 hold 住啲观众咧咁样咯。咁但系现场观众反应超级好咯，即系比我想象中好好咯。咁所以都系我谂个分别系喺呢度咯，观众嘅反应。 系咪行上台嗰个画面第一下系哇， 好多人系一上嚟，跟住 here。 怯怯，唔好怯，唔好怯， 但系唔可以怯，同志 们。因为我个表演系 dancer 行出嚟先嘅，我叫 dancer 心，哎呀，我唔得啦，我要行出去，我要行啦，好惊，好惊，好惊，行出去，好惊，跟住越近，跟住个音乐一起就。就唔会惊啦，跟住就即刻入咗戏咁样，好开心。同埋我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啊，我做音乐就系为咗呢一刻啊， yeah, 我要做啊， 正啊，有呢、這个感觉，有呢个感觉。 但系呢个 set 嗱十五分钟啊嘛，当初你听到有喂十五分钟可以玩到啲自己想玩嘅或者中意嘅嘢啦，有冇自己嗰下已经即刻个满脑已经有晒好多嘅 idea 啊？拣咗啲咩歌咁？ 我首先第一首唱咗《购物狂》啦，就系、是、我自己嘅，即、就、系、是、一直已经识好。滚瓜烂熟的跳舞歌啦，跟住第二首就唱新歌啦，手指指啦，嗰时 MV 都未拍啦， 系， 唉，哦，最癫系咩呢 o k 喺三日里面啦，我即刻拍咗个 lyric video，、 哦、 就不喺后面播嘅，即、就、系、是、我想，因为我想用手，我想做一个 lyric video 系可以后面播到嘅，嘅、 哦、 一个嘢，咁所以就极速好快咁样去，系啦， 三日拍埋呢、這个， 系啦。耶、yeah, 正啊！ 其实你太有效率啦，好夸张， 太有效率啦， 系啦。跟住咁，同埋第一次唱啦，跟住因为啲歌词系好难背嘅，因为每一个 chorus 都唔同嘅啲歌词咁、嗯，所以就用咗好啊，好惊第一次唱。同埋咧，我系唔想望歌词咯、嗯，因为其实佢哋有提供嗰个歌词版嘅提示机嘅，咁但系因为我好，因为我觉得我嗰个表演咧系好值得我放翻喺 social media 上边，咁我就会有好多 close up 啦，我就唔想好多我望嗰个歌词机嗰个眼神，你明唔明啊？即系唱一句望一望，唱一句又望一望提示机，咁所以我就即系死都同，即系尽量同自己讲唔好啦，唔好用，唔好用，唔好用咁样啦。 手指指之后，跟住就 手指指之后就系唱咗第 N 字错念啦， 系、 啊、一定要唱， 系 啊，咁咯。 我想知咧嗰个 stage 咪见到好似佢咪前面有一个好似corridor 咁行 啊 ，T 字型咁啊，咁所以系咪预先知道？所以其实喺 design 啲舞或者自己要谂， 系啊， 就要谂埋我要行啊，因为嗰种紧张有时候，我企度都还好啦，可以掩身，但我要行嘅时候就个身体你要喐啦， 系啊，啊咁当然啦，因为要想 hold 住啲观众 ，keep 住同佢互动啦，我又冇呢方面嘅经验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同埋我亦都想好好运用呢个 T 台咯。如果大家喺社交平台睇翻，即系我系特登手指指，我系嗰个 music break， 我系。当咗嗰个系一个好似 fashion show 嘅一个舞台咁样行咗个圈咁样，就觉得yeah 正，好开心，系啦，跟住即系系咯，即系啲好简单嘅嘢会令到我好开心，例如可能就咁好简单行一个 catwalk， 但系我心谂，唉，好惊，即系好，即系我因为我会摆低支麦咁行，咁其实好难同观众互动啦，咁、但系我就咁行，我系嗰啲尖嘅声系好劲咁样，我觉得哇，真系好俾面，多谢大家，好俾面。 嗱，话咁快，我哋好似即系一次访问嘅时间啫嘛，你就已经实现咗上次讲即系想玩 music festival 户外嘅呢、這個。个嘅 愿望 啦，下一个有咩嘢咧？咁下一个愿望可以 keep 住做咯 ，keep 住做 ，OK，keep 住做咯。因为我觉得系要做 live 噶啦，要俾人听到嘅歌。即系我平时咧喺 streaming 嘅平台咧，喺我出第 N 次初恋之前咧，我觉得嗰、那个，因为你上啲 streaming， 你可以睇到你每个月有几多人听你只歌噶嘛。 系 咁，我出之前咧系400几个人啦，真系好一个比较低嘅数字啦。跟住呢我出咗第一次初恋之后有二三千咁样啦。跟住咁已经系几倍嘅升啦，虽然都唔系好多。但係唱完嗰个音乐节之后系14000囉，而家系14000个人、monthly， 即系会 keep 住听啲歌咁。 系 好好、啊。好开心。所以我觉得系我即系我希望个音乐系靠唔同嘅媒体去俾大家接触到。我的音乐同感受到我音乐上想表达嘅嘢咯， 同埋你都有讲话，即系我哋两段访问中间，除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愿望成真之外，仲有其他。你又讲话可以 share， 系、因为咧呢只歌啦，咁呢只歌手指指其实系讲系讲，除咗讲男仔好中意整指甲之外，其实系想讲，即系做，即系我哋唔好咁容易手指指身边嘅人啦。因为我你大家见到我有染晒头发，我整晒指甲，我纹晒身，其实呢个系我对我自己嘅表现，我自己表达我自己外表嘅一个渠道，我系舒服嘅，我系选择咗行呢条路咯。咁其实可能身边有好多人呢望住类似咁样嘅人会觉得哇佢标奇立异呢、即係嗰啲 feel 囉。咁所以 我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下感受下身边这些人，先至不要咁快手指指话人哋咯。咁所以我呢一只歌又放咗好多，上一只歌就放咗系咁先啊呢只歌嘅 sample 喺入边。咁我希望每一只歌都有啲我成长好鍾意嘅嘢放入去咯。咁呢只歌手指指入边有一个歌词就系讲飞汪系啦，飞汪 she changed the generation 啦。因为我系劲鍾意王菲啦。咁樣王菲咧，佢係，但係雖然我好中意王菲，佢係我第一嘅偶像，但係佢係從來都唔擦指甲嘅。所以佢身為一個女 artist， 咁前衛、咁有型，但係佢係唔中意擦指甲油嘅。咁即係亦都係想講，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或者你有一個好欣賞嘅前輩，你唔使跟住一模一樣嘅 path 去做咁樣咯，少少咁樣。跟住我就。最近上个星期认识咗帮佢拍过无数多个 MV 嘅导演，佢就叫做欧雪儿 Susie， 系网一开始网友嚟嘅，我纯粹就系喺网上讲我有几咁爱佢拍嘅作品啦，佢当时拍过王菲无数多个 MV 啦，咁有好几首系我觉得系全世界 MV 最好睇嘅，首先有当时的月亮，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情戒啦，给自己的情书啦， 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系好多好多都系。超级好好睇，咁就好开心认识咗佢，咁佢就嚟咗我哋我个 studio 度，我哋饮咗杯咖啡，倾咗三个钟头偈，好开心，超开心，劲开心。 但系你第一次同佢见面嘅时候，一下子就已经系会系讲一啲关于做嘢先系点咧？ 一开始就讲做嘢嘅 ，OK OK， 因为你其实好有趣嘅，呢、這个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即系我系啱啱喺中间上一辈同埋下一辈。上一代同下一代嗰啲呢一行嘅人嘅夾住咗喺中間嗰個輩份，咁所以其實我認識到好多兩個 generation 嘅人啦，嘅幕後團隊啦，其實好多上一輩嘅咧，可能好多啲好熟悉好勁嘅名字，可能佢哋已經唔再玩呢個遊戲，佢哋可能已經退出咗呢行，或者就算喺呢行都係抱住一個 係 leisure 咁樣去繼續做。咁其實我真係好少遇到神級啊！喺我心目中神級嘅人咧，去到呢一刻，上一輩仲係好 passionate， 講嗰啲作品嘅時候，對眼係充滿火嘅。 係， 我諗佢係我遇過即係我前輩最有火嘅一個人咯。係啊，即係同佢講嘢，佢講佢以前啲作品啊，佢以前拍明哥啊，或者係張學友啊、王菲啊嗰啲 MV， 佢係好有回憶啊！講翻當時啲趣事俾我聽啊，咁就覺得哇！ 我想知道咧，因為我都睇佢啲訪問，佢都會有講哦，佢以前做 MV 導演嘅時候，佢嘅 mindset 同而家佢睇到 MV 嘅感覺，佢自己都會有一種諗法啦。即係就係你講嗰種火啦，我相信。咁因為三個鐘頭一個好長嘅 conversation， 但係有冇得 summarize 少少就係、是、哦，你同佢傾談之中發現，哦，原來佢當年用住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一種咁樣嘅 passion 去拍當年嘅 MV 咧。 其中一個啦、就是，即係我哋而家拍嘢咧，成日都會，我覺得啦嚇，呢個我自己本人嘅立場就係好多時候而家啲 MV 咧就係鬥勁啊，哇，好勁好勁，好多嘢咁。咁但係即係可能用$10想做$50嘅嘢，咁啊成呢個係好多嘅。咁即係因為我就同佢講，其實我咧就即係我今次出歌啦，第一次初戀，我特登。你見到我兩首歌嘅 MV， 其實我係好想 raw 啲咯，因為我希望我的作品係純粹嘅，好單純。咁我亦都唔追求即係靚嘅嘢太 expected 啦喺我身上，即係 fashion 所有嘢。我希望見到血淋淋或者真實啲嘅一面咯嘅我喺我的音樂作品上。咁佢咧就話佢其實佢好多作品咧都係。唔係好多 budget 嘅其實，但係咧佢就用咗好多方法去拍到件事好好睇啦，同埋亦都係感覺上好似好有 budget 啦。但係其實佢唔係想用呢一個豪華嘅畫面去取勝，而係用一個 concept 咯。即係例如佢有講到一隻歌叫《只愛陌生人》啦，王菲嘅。咁嗰隻歌係一隻佢就話好想王菲喺條街度周圍行。咁但係佢就話啊，未必可以王菲可以真係周街行咁拍個 MV， 咁所以咧佢就做咗剪咗個錄幕嘅，全部都係喺啲佢搭下巴士啊、剩啊，但全部都係錄幕，好快就拍完嘅。但嗰個 MV 係好好睇，勁經典，超經典。跟住佢亦都講咗個故事，就係佢拍范曉萱，有一隻歌叫做 Why 咁樣啦。咁嗰隻歌咧，佢係有一日無啦啦打俾范曉萱就話：喂，我好想拍你，聽日咧你準備套衫，我你自己化妝鏡頭過嚟，我就幫你拍啦。但係未有歌嘅。 好未有歌喎、啊，重點係 就好想拍你啦。總之 係啦，歌就佢就話，因為佢未拍佢，但係認識咗好耐，佢就話我突然之間好有 feel 想拍你， 係 咁咯。跟住佢哋就喺一個地方拍咗一啲 footage 啦，佢就 send 翻俾剪咗少少 footage 就 send 俾范曉軒，佢就話你 base on 呢隻歌作一隻歌啦。 哇， 幾有型喎！ 呢個係好少可可以出現到嘅、 啊， 即係通常你一定係有歌 base on 隻歌，係啦，可以咁樣調翻轉係好勁嘅一件。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嗰隻歌叫 Why，WHY， 係、 okay、 啊，有趣 有趣。 咁你去即係同一個即係你咁希望可以同佢合作嘅一位前輩，終於有機會揾佢 傾偈傾偈啫，傾偈 傾偈啦。即係會唔會第一下就已經話，既然我哋咁投契？系嘛？ 多嘢 系啊，不如今日、啊、你今日想唔想拍我啊？咁样冇呢啲啊？ 我以为佢先只鸡 啦。 你拍咗我先啦，我可以写喎。 我唔想，即系我认识新朋友嘅时候，我唔中意。咁当然想啦，但系我唔想。即係點講咧？咁有 叫機心嘅感覺， 咁有 plan， 即係咁講 aggressive 咯。我唔係好中意呢個感覺。咁即係你問我，梗係無敵上啦。咁但係唔係一個我會一嚟就咁樣咯。即係我都想佢可能真係認識我，即係傾下偈先。如果有 feel 嘅，有時你會 feel 到噶嘛。即係對方對你有 feel 嘅時候，你再問咯。 係， 即係我時同你哋傾偈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同你哋認識咗之後。咦都啱啊幾啱傾喎，跟住先至會 係 咁樣， 會有㗎啦。 feel 到嘅， 之後你會有機會諗。 我都唔係，我其實覺得係有嘅。 唔係，我哋 內心係覺得 OK 嘅。 我哋呢度氣場 上嚟， 係 咖啡啦，去到 每次你上嚟講完一個願望咧，好快就會實現㗎。 其實係啊，我覺得幾好啊。係啊，我哋呢度最叻實現人哋嘅願望，唔係實現我哋兩個願望。 係啦，冇錯，許願池嚟㗎，我哋呢度你擺低一蚊喺度得㗎。 我哋整個聲紋都好喎，叫許願池每個單位上最尾俾佢許個願咁樣。 幾好，幾好，幾好，幾好，幾好。 真系开口重位， 系啊，系可能系噶。 最新排台作品手指指转头翻嚟，继续同佢继续倾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公布酒店业人手短缺同输入劳工的意见调查，发现全港酒店业现时欠缺大约9000多名员工，93%受访者会考虑输入劳工来填补职位空缺。联会上月底访问大约90多间酒店集团会员，收到近60%的会员回复。调查又显示，大约48%受访者愿意提供房屋津贴供输入劳工在香港居住。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建议，长远可为酒店业界设定整体配额9000名输入劳工，补充长期人手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又强调已经向疫情期间流失的本地员工优先招手，但仍有工没人做。城规会继续就粉岭高尔夫球场计划兴建公营房屋用地举行聆听会，出席的香港高尔夫球会会长郭永亮表示，理解按租约条款，粉岭旧球场1至8号洞的土地需要在9月交还政府，期望相关用地不使用作兴建房屋。他又回应特首李家超昨日提到政府乐意将收回的32公顷土地交给赛事需要时使用的说法，表示绝对支持政府有关政策。郭永亮又说，最重要是让城规会和公众人士了解高球赛的运作和配套需求，绝对不是寸土不让，希望以整体利益出发，让国际赛事落户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要求专上院校定期就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教学活动及安排进行检讨和定期作汇报。由各专上院校提供的资料所见，各院校都有按院校定位、师资、学科和课程结构等实际情况提供国民及国家安全教育的课程和其他学习活动。蔡若莲在立法会大会又说，根据院校报告，相关课程和学习活动得到教学人员和学生的正面评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深水埗嘅龙悦道，较早前因为汽车着火事故啦，咁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嗰段咧，曾经系全线封闭，最新安排就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去深水埗方向咧就回复翻正常通车噶啦，不过仲系繁忙嘅。来往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天主教坟场同埋泽安村。而呈祥道去葵涌之前蝴蝶谷道的坏车就离场了，不过仲比较繁忙少少。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跑马地线嘅龙尾就去到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内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上香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狮子山隧道在5月28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巴巴最巴闭。 Hello， 我系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爸最叻咪煮餸咯，无论系中式啦、外国啦、世界各地嘅名菜啊、贵价或者普通嘅家常便饭，佢都煮得咁好食噶。仲有啊，佢煲汤系最叻噶，阿爸你真系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嘅一个，喺佢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警城， 嗱，今日收音乐嘉宾咧，继续马天佑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少少呢个新歌嘅一个谂法，手指指啦。咁啊，亦都讲即系呢段时间遇到嘅、经历到嘅嘢。咁啊，新歌方面咧，我同阿斌亦都会按住去听完之后，想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交俾你 key。 系，我估下先，因为咧喺我嘅记忆中咧，马友系一个即系音乐嘅 library 嚟嘅，佢系非常之厉害，记得好多好多唔同嘅音乐作品。咁咧，我就发现其实呢只歌入边嘅歌词都有好多彩蛋啊，即系除咗头先我哋有提过就系王菲呢一个彩蛋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句咧就 系 Killing Me Softly， 我估其实马友系好喜欢呢只经典嘅作品，所以好希望点样可以将佢摆喺我呢首歌度作为一个彩蛋出现咧，所以就有咗呢一句歌词啦，咁样，系就系、是、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 咁样。 我想估咧，系呢一隻歌咧，我覺得係喺嗰個 vocal 上面嘅設計，我覺得都幾令到隻歌嗰個底個 beat 即 reggaeton 嗰種咧、會令到佢好有推進，就係因為會有啲唔同句子嘅段落，有陣時可能我當唱 A 句個尾咧，其實係啦，佢搭住咗咁樣處理，但有啲就會分翻開嘅，咁變咗一路聽嘅時候，隻歌好似好有 variation。我覺得呢一個嘅處理就係、好似頭先講嗰個諗法，就係、句子之間你有咁樣嘅 layer， 甚至乎有一種好似 call and response， 即係自己起一句，第二句接翻，有呢種咁樣樣。我覺得呢隻歌。是在 vocal 設計玩緊呢啲嘢嘅，係啦， 可以開估。嗱，我嗰個係好大膽嘅諗法嚟嘅，所以如果錯嘅話，你直接話俾我聽就得噶啦。 好啊，你嗰個係嘅嘅啊，係啦，嗰句 Killing Me Softly， Life is killing me， 係一個呢、這個就唔係一個 tribute 咯，因為填詞嘅鐘雪即係有俾咗好多我整指甲嘅一啲心路歷程俾佢啦，咁所以就俾咗佢，即係想講話，即係其實有時心情差嘅時候，唔一定心情好先整指甲，心情差嘅時候你係會點樣抱咗佢點樣？去治療自己嘅心情，去查指甲咁樣咯， 係。 咁但係 for 你嗰個咧？我都有一个嘢从来都未分享过，就系、咧，其实呢只歌咧嘅 demo 咧，系我谂上年上年六月嘅时候已经写好啦。咁咧，呢只歌嘅 demo 咧系点讲咧？我其实一开始同嗰、那个producer J 聪讲，我系好想有一只好似好 New Jeans 嘅歌，但系我做出嚟唔会似 New Jeans 嘅，咁样啦，咁。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 New Jeans 啦，佢哋投嗰几隻歌Attention 嗰啲咁样，咁我哋就我就喺度我就同嗰个我个 producer 倾，你觉得 New Jeans 下一隻歌系点样咧？我哋不如就做一，我想做一隻好似佢下一隻歌会做嘅 feel 咁样咯。 跟住佢做出嚟嗰個 feel 嗰個 demo 啦。我想講同 Oh My God 同埋 Ditto， 即係 New Jeans 嘅第二次出嘅歌， 好似 嘅， 個 demo 真係好似嘅，我唔係講 真係火絲到， 係啊，真係火絲到佢哋出嘅歌咁樣咯， 係 真係好似，有機會可以俾大家聽下，真係好似。 咁咯，跟住冇啊，所以就所以嗰个搭住系因为我想做一个少少好似 group 咁样嘅歌，即系我系有咁嘅谂法嘅。 O K， 系啊，之后啲歌都有少少系咁。 系咁嗰时六月嘅时候，就有一个咁嘅谂法去做啦。咁跟住之后嗰只歌咁跟住嘅演变系点样样咧？同埋甚至乎好 New Jeans 出咗嘅时候会唔会哦都有 大叫咯？我哋睇下第一次听 Ditto 同埋 Oh My God， 真系好似啊！ 系啦， 系啊，好想播俾大家听。Anyway， 跟住得唔得噶？可唔可以 走 咁啊？真系我大家真系我唔系讲笑，呢一个系我第一个 take 啊，第一次的demo， 我特登同佢讲系要个女 demo， 女仔唱 demo， 系咪好似 Ditto 啊？ 似啊，似啊，似啊， 我真系讲笑啊， 但要重新呢一个出现嘅时候，未有嗰只歌噶吓，重新俾大家听， 系系。你听埋个 first 好似得唔得噶？可唔可以播噶？ 可以啊，可以。 聽埋個 chorus 喺度， 係咪好 Ditto 嗰啲 friend 啊？所以我哋嗰時做個 fun 嘅時候，我哋一做起嘅時候，跟住一聽到 New Jeans 就覺得 同埋，因為咧最主要係佢嗰種好似好夢幻嗰一個 vibe 喺度咧，即係好有即係一路 New Jeans 佢哋嘅作品帶俾我哋嗰個感覺喺度。 係啊，呢啲都係我自己本身都想有想帶到嗰個感覺出嚟啦。但係就聽到 New Jeans， 哇！我哋要避開少少先，我哋唔好太似咁樣咯。所以我哋識歌詞啊，所以啲 phrasing 嗰啲又再輕輕喐咗少少。 真係本身呢一個歌嗰個韓文嘅有冇特別？ 唔係韓文嚟嘅， 即 係 嗰啲我就諗緊個歌詞有冇意思？係 冇意思。 好似韓文， 因為本身我聽唔明韓文啊，所以就 冇意思 嘅。咁但係跟住咁要調節嘅話，因為你又好中意，即係呢個好明顯係中意嘅。咁點樣去調節，令到佢嗰件事更加適合馬天佑多啲咧？ 憑個歌詞咯，其實本身個 rap 咧係廣東話嚟嘅，本身係跟住其實個字講嘅內容係一樣，但係變咗廣東話，但係。我就覺得可以試下英文多啲，咁所以就先至轉咗做成段都英文，咁同埋即係中間個 one and two， 其實好似數手指咁樣咯，跟住要嗌交先整個夾 two and three， 即係好似數手指咁樣感覺。咁因為我成日都好鍾意啲數嘅歌詞，或者 A B C D 啊 ，one two three four 啊，即係好鍾意呢啲嘅，咁所以就係咯，即係覺得好啱指甲就放埋落去咯。 同埋你數嘅時候，你呢啲好自然隻手會遞出嚟。 係啦， 一二三就會咁樣咧。 係啦， 件事就好有 picture 啦。 Yeah， 咁所以就 work on 嗰個 ready 嘅時候，就你同阿 Jamie 一齊啦。係 啊，冇錯。 咁啊，即係有你頭先講個想法，即係嗰啲 one and two 啊，係 啊，冇錯。 咁喺其實呢一個 concept 頭先都有講，即係對於即係整指甲呢一樣，其實呢一個叫做活動或者呢件事， 係 喺你生命當中係咪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 係啊，其實我十年前已經整指甲噶啦，好耐之前啦，但係咧係即嗰時可能唔係好多人整指甲咯，所以都唔會好 proud of 整個指甲啦。純粹係我整個指甲就完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可能韓風啊，或者好多外國 Harry Styles 嗰啲整就其實普及化咯，所以其實都大家可以睇下，其實透過媒體嘅威力都真係好犀利啦，可以令到所謂潮流呢樣嘢咧去興起，其實真係好靠媒體咯。 但系对于你嚟讲啦，即系嗰个歌曲入边所讲啊嘛，即系好似随住心情，每个心情每一日唔同嘅时候，我就会整一只唔同嘅颜色喺现实当中买。有你系咪真系都会花呢个时间出去？喂，呢排我个心情咁样，不如今日去整个指甲先兴起啊嘛。 因为通常咧，我系做 gel 甲嘅，咁你问呢个问题都系男士会问噶。 好明显我就唔识啦， 好明显就系啦。等我教育一下大家先啦。因为整 gel 甲咧。 都幾麻煩嘅，即係你好難話整完就即刻換。如果你換嘅話咧，要磨走佢嘅，即係唔係話撳一掹就拆走，唔係咁樣嘅，係要逐層磨曬佢。咁所以咧，其實你磨得多整得多，其實對本身個甲都唔好嘅。 嗯， 所以咧，通常咧我自己嘅習慣就係可能一個月換一次甲。 OK。 系啦，咁但系你讲到嗰样嘢咧，因为个心情而去换甲咧系会嘅，即系例如我觉得个甲其实差唔多啦，但系今日好好心情，好想换个彩色甲、哦，咁就会啦， 啊、 就会啦、 哦，就有一个动机， 系啦个动机系啦，同埋换甲嗰下即系决定整咩款嗰下都好代表到当刻嘅心情 啊， 系 哦， 咁嗰阵时系点样系有人道理定系点样睇咗啲咩令到你觉得呢件事 呢个都搞笑，因为其实我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咧，我嗰、那个。我同我住嘅嗰个 flatmate 啊，佢系我嘅 best friend 啦，佢系好中意整指甲， 嗯， 即系佢系女仔嚟嘅，佢好多指甲油啊，一个兜摆好多樽咁，就觉得哇咁得意嘅，咁望下咁样咯，跟住就哎呀指甲好好嘅，哇呢啲色几靓咧，就哇呢、這个红色几特别啦，跟住就望住咪红色，即系正常人会有嗰啲，咁但系佢就慢慢话俾听，呢、這个红色咧系叫做 ruby 啦 ，ruby 嘅红色就系深啲嘅红色啦，就系点样有气质啲啊，乜咁就慢慢就开始。对呢样嘢有少少研究，跟住就开始试下整下擦下指甲油，跟住就之后就做埋最后甲咁样咯。 哦， 系啊， 但因为你话已经呢件事都十年啊嘛，其实嗰段时间可能叫做一媒体嗰样嘢未好似而家咁样，大家会觉得哦可以接受， 好正常系啊。 咁嗰段时间嘅你嘅取态会系冇错，我觉得靓咪俾你睇，点话其实都可能都会要就住下大家嘅。 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嘅我系摸索多啲咯，即系摸索紧点样整嘅指甲先系靓，即系我嘅。眼中的定義是靚，因為一開始都真的不識咯。咁我諗頭嗰幾年四五年都真的試下啦，有時整下，同埋冇整得咁密嘅。咁跟住之後，即係手到拿來啲啦，咁知道點咩啱自己啦，咁就狂整。我都好耐冇試過冇夾啦，超耐。同埋我有個可能而家聽眾啊，可能會有個 perspective 就係、是、啊，咁你整張夾，你一個月先至整一次噶嘛，咁唔係好長咯。係 啊， 咁我唔係嘅，因為咧我係好唔得。长指甲嘅男士，所以我自己咧一伸出嚟嘅时候咧，我就会攞个指甲钳一嘢钳落去咯。系、 哦、 啊，冇人，我完全唔识任何人咁做，但我可以教导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想剪 gel 甲嘅话，其实系可以用指甲钳，系冇事嘅。 我、哦、 剪咗好多年噶啦。 O、okay, K， 因为可能会直 觉得着啊，大家 担心 系啦。 如果直觉就觉得诶， 整 会整 崩噶，系啦，定系啦， 其实可以嘅， 可以嘅。 最紧要把心一横， 系啦，把心横，把心劈过去。 但我见即歌词入边，其实都提及到好多关于一啲指甲嘅款式啊，系咪真系一啲你自己曾经有尝试过？一啲係好喜歡嘅款式。 啊、做呢隻歌嘅時候咧，係、啊、問得好好啊。我都冇講過啊，因為咧我做呢隻歌嘅時候咧，好我問，因為我好好彩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整指甲嘅地方，即係有贊助咁樣。咁咧我就因為同埋我都好會試唔同嘅甲師，即係其實甲師咧同髮型師係一樣嘅，即係每個 style 唔同。你就算俾同一張相嘅，我想整到咁樣，佢整出嚟。個都會有啲唔一樣，咁、好都係有嗰個品味喺度。咁我就因為呢隻歌都問曬所有我覺得最好嗰啲甲師，喂，俾啲字我，俾啲 keywords 我，啊 French 甲啊，點樣嘅閃粉啊，熒光粉啊，即係佢俾曬啲 keywords 我，跟住我再掟曬俾鐘雪逐個解釋俾佢聽啦。呢個剪解，係啦，所以係好好玩嘅呢、這個。 有冇喺呢個過程入邊啊？鐘雪反而會問翻你話， 你知唔知啊？ 佢又冇嘅，你冇問。 鐘雪唔整指甲嘅，知 道啊？我都估到 嘅，佢唔整指甲㗎。 佢只系唔整啊！ 佢唔整噶，好搞笑啊！ 所以佢就會 我第一次就讲话，我第一次 brief 佢想做呢只歌嘅时候，brief 完之后，跟住佢就我 brief 咗个好长嘅 message， 就讲晒，其实就冇，跟住佢就话啊，几好笑，几有趣，其实我唔整指甲嘅，跟住。跟住我谂 ，OK， 咁我要花多啲心机解释俾你听整指甲嗰个心路历程系点。咁系啦，收到个歌词我好中意。 咁拣选钟雪有冇一啲契机令你觉得呢只歌系啱紧佢？ 我谂好多人一样，都会真系好中意佢写俾 Jace 嘅一啲作品，收声多谢啊，天生二品啊，呢两只都系我觉得佢写到Jace 个性格好立体嘅，即系佢写嘅歌词唔系令到只歌好生动咁简单，佢令到 artist 都好出咯。咁我好欣赏佢呢样嘢，咁就所以就想同佢合作咯，系啊。 佢係一個好好好好合作、好舒服嘅人，係真係。 咁而呢一面其實有冇又係有啲契機令到你覺得哦？今次嚟到即近期嘅第二隻啦，繼上一次之後呢、這個位出呢一首歌，又未必係上一隻出咁、啊。有冇一啲嘢係令到你嗰個 schedule 係咁樣決定？ 感覺。冇感覺，嚟緊嗰幾隻真係都係冇一個特別嘅，即係咧，我唔知，因為我唔係好係呢個商業嘅世，即係商業嘅派歌嗰個世界，即係會有啲人話，你覺得邊一隻係今年成月主推啊，定點樣？我就跟我就諗，隻隻都好似係幾好喎、 啊。我揀得我整得幾中意啦。 我揀得真係好喎、啊，即係首先先好好，下一隻都好唔同，即係同第一次初戀都好唔一樣。所以係啦，即係係咯，即係讲唔到边只好啲，可能我唔识得点样分咯。但系喺个先后次序上，系我觉得俾人了解咗一啲啊感情生活嘅我啦，即系第一次初恋，去到呢一啲手指指，其实可能系就咁听落去系讲指甲，但其实系有另外一个 meaning 嘅时候，大家可能需要多啲时间去消化呢只歌，可能咁、跟住系咯，咁所以可能系暗地里有咁嘅嘅次序咯， 但想讲呢件事就待住咗喺度好耐， 系啊。 咁去到呢一只歌嘅 vocal 部分咧，因为其实我觉得今次咧手指指同第 N 次初恋好唔同嘅，嗰、那个 vocal 嘅声用声好唔同，咁、今次仍然都系 J 昌去帮手监制，那个 vocal 上佢会唔会都多少少即系了解咗哦，原来你讲嘅嘢系呢样，咁然后佢会喺 vocal 上俾到你 完全冇， 即系冇发掘出嚟嘅， 唔系。即係譬如話，我哋錄之前，我會同佢講話啊，我不如我哋 go through 下啲歌詞講咩啊，佢唔使就得噶啦。It's okay, it's okay. Let's do it. OK， 即係佢我諗佢係個感覺好 strong， 好 strong 嘅人咯。跟住所以錄嘅時候，我都係咯，都係同上隻歌一樣，我都要啲咬字要自己咬得好實咯，好因為驚佢聽，即係我錯咗咧就 翻唔到轉頭啦。 佢唔知噶嘛，佢唔知噶嘛， 因為佢真係好信任你呢個位，係 啊，佢真係憑感覺去監製隻歌 係。 咁而你亦都憑住自己，即係對於個歌詞嘅了解，你就自己去揾呢一隻聲出嚟啦。 係啊，係啊，冇錯。 哇、哦，咁其實應該都係幾開心嘅。 不過同埋即係隻歌其實咧好高音咯，超級高音，勁高 key， 但係佢係嗰啲 This is the right key。You should do it。跟住話 live 點算啊？ 你又要好輕鬆咁樣喎， 好難唱，你知唔知？唉，第一次唱有少少 off 咗，不過第二次就冇啦，即係OK 嘅。但係真係日日都挑戰我嘅極限咯。 咪最慘呢？ 下一隻歌仲高啊！其實 anyway， 你個表情又唔可以俾大家 feel 到你好辛苦。 哎呀，你講得好好啊！ 可以係好 elegant 嘅咁樣。 係啊，因為咧，我其中一個偶像係 Beyonce 啦，咁佢咧唱歌咧係。几高音个样完全唔会揦喺埋后面啦，跟住但系我发觉第一次唱 live 有少少揦住后面，一阵好难唱只歌，跟住我就第二醒啦，大超 啊 ，OK 喎，呢招可以， 但 系 都要练嘅，我有练，我真心系有练呢个表情管理，但系因为啱啱前两日都唱完一次 live， 但系即系练唔切，所以就。系啦，就戴副超。如果大家见到我超嘅戴副超咧，就知点解啦。 做型师就系唔同啲嘅，就会多一个方法。 要为 个 歌手去谂下遮盖佢嘅缺陷噶啦，系咪先啦？ 系 啦，系啊。 咁因为头先有讲，即系呢个 vocal 除咗个难度之外，就系因为佢头先嗰个搭住嘅 sentence。咁其实系咪即系话，其实要录好多唔同嘅 take 唔同嘅 track 先可以 逐句录噶？ 哇， 逐句录啊，真系逐句录啊。哇！即係隔行咁樣唱咯，係啊。 嗱，而至於今次呢首歌個 MV 咧，亦都係再一貫咧，都係買咗一啲好靚嘅嘢擺曬出嚟啦，畫面啊、衫啊咁樣啦。 好 raw 嘅啫，其實 係咪？唔係喺我心目中好靚嘅啦，因為 你要睇到啲嘢啦。 係啊， 唔係，但係我哋個拍攝係好 raw 嘅，真係好 raw， 好似拍 YouTube 嘅咁樣嘅感覺去拍嘅啫。 今次就見到即係除咗你之外，仲有幾位嘅一啲dancer 一齊去出現就。会有一种好似啊，好似有一种最初有啲机械式咁样嘅，但系去到后边，你嘅性格又唔同咗， 即系好中意同你做访问。 系啦，呢个谂法系咪你自己去好想表达嘅咧？ 即系其实出 MV 咧，即系好多人都会写晒好白嘅文案啊，剩嘅。其实我就今次就唔想。即系我系即系同我嘅音乐一样咯，我想大家听到咩你就感受系咩啦。 嗯， 咁樣咯，咁所以即係我唔想啲嘢好白話曬俾你聽，我想你每個人睇到聽到有少少自己唔同嘅諗法。咁所以其實係嘅，你講呢個就係 exactly 我本身，我同導演宇橋一齊諗你佢提供第一個 tick 俾我就係想話，其實我同佢講我以前嘅過去，我細個讀書嘅時候係好好多限制，屋企係有好多好嚴謹啊，係所有嘢都係好工廠式啊，做嘅嘢翻學放學翻學放學。可能好多打工翻工嘅人都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咁就係想你會見到好多一啲機械式嘅動作，我同啲 dancers 做嘅動作係一樣，但係去到後面我係跳脱咗出嚟，我係唔同佢哋，全部都唔同，我突然之間變到好跳皮嘅，其實就係想講好似我沉溺緊我自己嘅一個真正嘅性格，我揾到啦，我終於可以做自己啦，咁但係我就可以睇到唔是说他们错，但是只不过我有这个勇气跳出来做自己。 嗯，那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去到几时你可以？ 我跟你说真的呢，即几十岁人，但是真的可能真的上年才真正。其实做这一part音乐的时候，由第一次初恋开始才是很真正是我自己很舒服的状态，很没有一些歪的想法或者想太多的一些想法去做咯，完全没有。所以其实我手上的纹身啊都真是上年年头才开始纹身的，现在已经成手了。 所以现在即由第一次初恋开始一路到现在，应该就是买了一个很舒服最开心的状态去带给这么多乐迷去见到了。 是啊，很想慢慢认识我，慢慢一步步小一小步。 是啊，那就有现在这一首手指指啦，也继续都是好像刚才讲一步一步会 disclose 多一点给人认识你怎么样，现在最舒服的你怎么样。今年看看會不會就聽到那些已經完成了一些。 有會當然會啦，一定會的。 我不知道，可能 肯定不會。 看看何時 的。有的啦，今年有。 今年有的了嘛。好啊，今天再等了，我們會。好啦，今天多謝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誰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誰每個細節在牢記？What do I do? 是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慢，你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八秒太骗你，愿我只在梦想。It feels like my first time， 沉溺于恋爱这个意识恐怕未停。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I'm going one,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节目带嚟有马天佑。 第 N 次初恋，听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啊！